起，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好听的一首歌曲，忙碌了一天，此刻下班路上听到这样的歌曲，如果你真的那么幸运的找到自己的小幸运的话，再忙碌又怎样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非常幸运的，请到了简弘毅做客，欢迎简弘毅。 Hello， 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嗯，除了简弘毅之外呢，今天他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个和声团队当中的一员。 大家好，我是他的，我是简弘毅的和声天使千纯。 和声去哪里了？ 啊，刚才没有， 刚才没有， 对 啊，和声 没有让我和声而已啊。 我们都在等待那个和声 了， 有吗？下一首歌吧。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简弘毅的很多的作品哈。 嗯， 这首《小幸运》其实一开始大家接触到的就是田馥甄的那个版本，田馥甄那个版本呢，好像是女生当中那种小清新的感觉。 嗯， 再听简弘毅的版本呢，就感觉是一个男人，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然后喝了两杯之后。有那么一点点隐忍，有那么一点点心碎，但是又不会跟女生说自己在跟好朋友好哥们儿在说曾经的一段过往。 总之是有那么一点点苦情吗？ 其实我唱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对，我只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唱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去宣传或者是发表啊，对，因为你听我的那个版本就只有一个钢琴，其实编曲都没有做，就是我朋友随便帮我弹了一个钢琴。 所以你是在有一天突然间很随便的唱了这样的一个翻唱。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想到这首作品让很多人认识到了你。 对 对，真的是我之前机关算尽，做各种原创音乐，做专辑，然后在所有的很多事情上，真的是就花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然后其实没有人关注，反而是就是随意的唱了一首歌之后， 这 无心插柳， 对， 换一个音乐。 换一个什么？ 小白菜呀，那样凄凄惨惨的音乐。 之前都没有红是吗？ 对，之前其实我之前发过一张专辑，叫《树先生》，后来自从这些翻唱歌曲发了之后，可能有大家去会翻到之前的歌去听一下。 嗯哼， 对。 所以你怎么看待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翻唱被大家认识，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创。 其实我最早一直觉得我自己肯定是在创作方面是一个我自己还觉得还挺强的，然后一直觉得，写歌是完全没问题的了。然后后来真的没有想到是通过翻唱，其实心里面当时还是蛮高兴的，至少大家对我的嗓音是认可了。 但这个受挫应该是挺严重的吧？ 对， 一开始自信满满的那种。 后来。刚开始其实很比较享受那种状态，就是只要发一个翻唱马上就有很多人听，然后但是到后来我发原创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听的人好像没有翻唱的多，我就有一点点就是 受挫了， 就是觉得我可能不要再唱那么多翻唱了。对， 确实就像简弘毅说的，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 你曾经非常机关算尽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没有把你给怎么样了？ 对对对， 若干年后一个突然间的一个巧合， 而且很 easy 的事情， 哎， 对，就达到了自己本身的目的。 对，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尝试吧，我觉得这个过程。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听到简弘仪之前的一些自己的翻唱作品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家你要知道简弘仪自己的创作也是很厉害的。 是的，真的。 为什么那么没有底气？去年的时候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也是第二张专辑哈。 对，第二张叫柔软的国。 这是一张很柔软的专辑， 比较柔软了，就是跟我之前的歌曲还真的是很不一样。以前的歌曲，我之前其实被一个东西所困扰 啊， 就是有一个标签打在我身上 啊， 叫火山音。 火山音， 对，就是这是我在5年前我参加一些节目和给电影做音乐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就是，比较。狂野的那种唱法。 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和音天使哈。千纯， 哎， 你觉得火山音是什么样的？ 就是因为我听过啊，我来形容吗？ 你形容一下。 对，你形容一下啊。 就是和他平时说话的状态不是很一样，但是他又就是有那种摇滚的范儿，是吧？ 就是很沙哑， 嘶吼的， 撕裂， 对 对。 现在说话也有点沙哑， 有一点点 感觉，就是比这要更加嘶吼撕裂， 不，因为 放大十倍。 对，因为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可以发出那种声音。 然后在第二张专辑当中进行了改变。 对，我就把那个东西全部基本上都放弃了，因为我是被那个东西绑架了，因为之前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介绍我都是火山音，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火山音，然后我唱任何一首歌我都得那样，后来发现其实那样失去了唱歌的灵魂了，就是。可能合适的歌曲需要那样做，但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要那样。对， 就像有些歌手，他就是唱高音非常厉害，好像每一首歌曲当中，他就一定要 来一下，对， 要不断的挑战自我。 其实没必要的，就是你看这首歌，它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我现在《柔软的国》，我是希望像一种在说故事的感觉去唱歌，更简单，就像说话，也不用太多的技巧。对， 好，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原创作品，也是在《柔软的国》当中。很受大家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群居动物，我们直接先把这首歌曲演唱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一下简弘仪，他今天穿的真的很帅气， 他本身也很帅气， 对，然后、这个、 随便一穿就很更加帅气， 白衬衣最上面的那个领口都给系上，你说会不会勒住太紧？ 不会啊，那感觉这个男孩子就是家教很好，然后对自己要求很高。 但如果勒太紧，要是破音的话，也是很期待的。 反正就是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就好了。 OK，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下面这首歌曲《群居动物》送给各位。 又可以撑住，明明是自我保护，为了一口气能忍住，别再傻犯糊涂，痛苦就请别记录。我哪有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处犯法都还有人靠，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成还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具备清楚，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 又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触犯法度，还有人靠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趁还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该怎样哭诉才能显得自如，故事已结束，可以不必在乎。谢谢你的生日礼物，让我懂得朋友的苦，如今虽会无私帮助，义无反顾。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趁还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 就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群居动物》。我自从养了宠物之后，发现人和动物其实非常的相像，但是不同的是呢，动物反而每一天活得比人要自在，要快乐很多。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群居动物》，你当时是怎么样写出来的？ 《群居动物》其实是想写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些经历吧。 嗯， 就是像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刚来到北京，当时就住在我老师涂老师的那个工作室里面，然后有好几个这种一块学习的这种师兄师弟。 住在工作室里是工作室跟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地方是吧？ 对，一个地方。 哦， 对，然后差不多有好几年的时间吧，然后就是一种群居的状态。 嗯， 对对，就是还比较怀念当时那种学习的状态。其实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就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就像以前在大学校园也是，就是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在一块儿，对， 那没有关系，现在没有感觉也可以再回去嘛，继续住在工作室当中，你说。 可是这首歌写的是感情啊，男女之间感情的事情啊。 其实我是自己，我他的歌词内容其实也感觉像在唱感情，但是我在去写的时候，演唱的时候，其实是在缅怀自己的过去。就是对青春的时光，就是每个人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吧。 对 对，他这个歌的歌词其实最早不叫群居动物，对，是后来我自己改的， 也是怀念自己当时群居一起的那个经历哈。 对，对，嗯， 接下来我们要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歌名叫做《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 好小清新啊， 是不是？这三者结合到一起， 对， 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在写校园的时光。对，里面歌词也有写到，这个歌词这首歌写的比较久了，应该也有五年了。 嗯， 对，以前那个时候创作了一批这样比较青春的，对，这种青涩的歌曲。 那这个画面感就是在夏天，有一个老人拿着棉花糖在路上转吗？ 是的，是的，是真的，歌词里面内容就有 白描吗？ 哇， 对对对，其实就是把一个场景画出来了。对， 嗯哼， 听起来蒋红毅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大学时候了。 这两年过得都很苦啊。 其实怀念过去啊，也是为了就是让自己知道保持初心。 哎， 对对，刚开始为什么出发？ 嗯， 对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老人与棉花糖和夏天》送给各位。工作的一天，如果你觉得太疲惫了，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些慰藉，可以找回初心哈。 嗯， 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送给各位。

做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这些都是你熟悉的他。 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越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他的翻唱作品似乎总能更加戳中你我，以至于一段时间大家总以为他是翻唱界的小幸运。 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然而出生在音乐世家的他，13岁就开始创作。如果你曾经忽略他的作品，去回听，你会真的给他音乐上好口碑。他是简弘亦。 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成长的路上，有人越来越年轻，有人却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又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再一回我后退，想又翻几页心碎。心碎就心碎，你是我的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简弘亦的歌声去寻找自己心里柔软的过。半梦半醒，忽然之间，好多人，好多事儿，在陪伴，在退场。欢迎简弘亦。 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 17:37，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简弘亦做客，演唱自己的作品，分享自己的作品。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三位都非常的好看嘞。 嗯，真的哎。 你是谁？伴奏出来这样的一个声音。 我是简弘亦的和音天使。 然后呢，和音天使是谁？ 对，大家好，我是千纯。嗯， 所以你今天真的会唱了啊？ 简弘亦需要我唱吗？哦，谢谢。哦， 真的需要。 你看，真的是需要。 就是天使和魔鬼的对话。 我是天使哦，你小心你的措辞哦。 来来来，欢迎各位啊，是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嗯，接下来我们先唱第一首歌曲好不好？第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每一次一听一唱就容易落泪的一首歌曲。 嗯哼。出卖。 来吧。 对。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再也不被出卖啊。 出卖送给大家。 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绝情出卖我的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 看一下就停。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还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终变得卷曲头发，残酷地说明成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买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多情出 在这边要解释一下，其实我觉得他今天的嗓音状态真的不是很好。 嗯， 其实平时在校园做巡演的时候，这首歌应该是反响最热烈的。 还可以， 对吧？ 对对、 嗯， 我今天其实唱也稍微降了一点调、 嗯， 因为我最近几天呢录音录太多了， 能感觉到你那个嗓音很疲惫。 对对对，嗯、我现在每天除了录音之外，我都不说话。对，就是会有一点点用嗓过度。对、 嗯、 确实我们今天在上直播之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交流的时候、 嗯、 只要我们两个人不说话，简弘毅就不说话， 一定不说话。 我心想，哎，这个人真的是很高冷、啊、 而且他刻意不看我们，有没有不想加入我们的聊天。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用嗓过度、 嗯、对，确实是昨天都录到了快两三点。对、 嗯、 每天录音六个小时。 很多人说听简弘毅的翻唱作品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有画面感。你在翻唱的时候你会加入自己的？ 其实这个主要是天赋。 哇，你被他的气场震到了耶。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也是 了。太难接了这个话。 其实唱歌我们就是唱太多年了，其实每一首歌的时候没有想太多了，真的不会说去想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一开嗓就唱了， 自然而然，是吗？ 对对， 就比如说你在刚才唱出卖的时候，你面前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去贴合这首歌曲。 你说画面会有，就是技巧上面不会有， 技巧上不会有， 不会有说故意也想要怎么怎么样， 煽情啊， 对对对，画面会 唱不一样。 其实嗓音出来就肯定会不一样，每个人的音色都不一样，其实你不用刻意的说跟谁不一样、嗯、其实我听那个我唱的那个小星云跟墨，我其实有借鉴原唱， 但是完全听不出来有借鉴， 但是又音色不一样，唱出来就会完全不一样、 哦、 嗯，对、 哎、那请问你有那么多的翻唱作品，你在选择去翻唱一首歌曲的时候，你有自己的挑选标准吗？ 我现在其实没有任何的挑选标准，因为我已经许下了一个豪言壮语，就是我要唱一万首歌。 一万首歌， 对， 这一万首歌都是自己的歌还是翻唱歌，还是加在一起？ 应该都是翻唱吧。 翻唱一万首歌那也很厉害、啊、 就是但是这些歌在音乐平台上现在也听不到。对对，我自己做了一个个人的电台叫简约嘛，简约 FM、 嗯、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推送一首歌，每天一首歌，一年300多首歌、 这个、对，这个不难啊，做 DJ 的每天上节目唱两首，一年365天， 对， 是吧？ 重点是你有 get 到他的点吗？他真的很狠。哎，第一个说你唱歌真的很动情是怎么回事？天赋 对， 刚才要说要唱一万首歌曲，但是你们也听不到。 关注我的这个就可以听得到， 这简直了 呀。没有，他也说到有一个入口哈， 有点想到田馥甄那一首歌曲、嗯、你也太猖狂了，一个冷不防。 这是一首歌吗？ 是啊。这思念，哎，这思念太猖狂，哪首歌曲大家可以提示一下啊、 嗯、 OK，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可以听到翻唱作品之外，接下来就带来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好，又接着唱可以吗？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稍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歌词。 接下来这是一首 婚者。 嗯哼， 这个字儿啊，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点不确定， 不确定 到底念不念婚。 对， 因为黄昏的昏的外面还有一个门字框。 我最早其实也犹豫过， 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让我改一个名字，别叫这个歌名，那别人不认识。然后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听我的歌的歌迷应该都是很有文化的，我觉得不存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没想到还有一个没有文化的 DJ 是吗？ 干嘛要说自己？ 看懂这个词我不播。 好，接下来就把这首《昏者》送给各位。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挺适合你的， 适合你吧？ 天天昏昏沉沉的一个人，昏者，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哈？来，《昏者》送给大家。很走心的一首《昏者》，感觉这首歌曲是跟情感经历有关的。 嗯，对，《昏者》它的意思其实是守门人的意思。就是备胎中的千斤顶。对，就备胎可能还有转正的机会，千斤顶是永远没有机会的。 所以这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吗？ 其实，哎，我自己倒是没有经历过这么惨痛的事情。 自己最多是个备胎，还不是 就是以前可能暗恋过别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暗恋的时候你也不敢跟他表白，可能是很小的时候会有这样。但是这个写这首歌的这个小孩，他还只有18岁， 18岁、啊， 可能他正在经历这样的情绪，对，可能暗恋某一个人吧， 不敢说出来。 对， 你刚才说你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敢说出来， 会有， 所以现在呢，就立马就说出来。 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就再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非常动心的人吗？ 对，

那后面那个吉他声真好听， 嗯， 就陷入到思绪当中，你怎样？ 我也想说他好认真， 对，不然呢？唱歌不认真吗？ 没有，到最后尾奏应该可以随便弹弹啊。那他就很认真、很投入，把尾奏都弹完。 这就是专业歌手， 所以 跟不是歌手的差别。 你不要指我， 到尾奏就随便弹一弹， 就很认真，而且唱的也很认真，你不觉得很走心吗？ 对，这首歌确实是很走心的，对。 但我觉得你的声音天生自带那种走心的感觉， 所以说是天赋嘛。 你看你看，就不能够给他递这样的一个话口， 就是其实我说的天赋就是指这个，就是声音可能自带情绪， 对，是， 对对，所以我现在唱歌我都是做减法，我就不在歌曲里面用太多的技巧的感觉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情绪的东西，我都是，我如果用多了就会腻。 对，这应该也是一个挺难的一点吧。 对，我就是要放掉， 你一开始应该是用情的那种， 我以前唱歌是能用多少用多少，各种技巧情绪很做，对，然后现在就是 那很做出来的效果呢，大家会觉得太浓 不好，会听不下去的，对，可能现场比赛或者是现场演唱 OK 的，但是录音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啊，这很有意思啊。 录音必须是要很淡淡的，因为你要一直听嘛， 对， 现场的话是有一个煽动性，就是你越夸张越好。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也是那个现场啊，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淡淡唱，就感觉就在听 CD 一样。 对，我现在唱歌其实是会以一个录音作为标准，然后会稍微加一点点现场感，我会偏录音感觉多一点点。 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再演唱的话，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你把感情用得很浓，完全投入进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想毁掉他还是想毁掉你的听众？ 有可能大家都换台了。 是这样，如果说是一个听众在现场的演出，你唱成现场的感觉激情一些是可以的。 对， 其实大家在耳机里面或者在车里面听了，还是一个录音感。对对对， 这样的差别是不是也跟你很长一段时间在录音室待的是有关的？ 是， 曾经有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四年 ，就一直在录音棚里。 对，包括现在每天都还在录。其实录音跟唱现场真的差别很大。你像之前。就是王菲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说他现场好像走音了，对不对？对，其实他是在用很多录音的方法在演唱，录音是用很小很小的，有时候弱声的控制，现场如果效果稍微有一点点反送，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就会控制不住。 哦， 对，其实那种唱法是更难的，很多很多有一些歌唱家或者什么的，他们现场就批评王菲嘛，说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那样的唱法去录 CD 是完全不行的，没法听的。 这是我们站在一个专业的一个录音的，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他说别人唱的不好，但是他录出来的歌就没人听，但是王菲你说他像走音，但录出来的歌就是好听。 但是问题是他在现场唱的确实也有点 有一点 够啊，对吧？ 对，就是这个，就是他现场他得换一种唱法，他得更加的夸张一点。对，我听陈奕迅的演唱会，他现场就跟录音不一样，他现场会比录音放大很多。 原来有这么多的细致的讲究。 对，录音你不能够去现场，你不能够去抠太多细节的东西，有时候你抠太多，除非是效果特别好，你完全能够很明确的反馈到 专业在棚里人就是不一样。一提到这个技术问题就滔滔不绝， 感觉在跟你讲课一样。 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完整的听完两个小时，也许你像我一样不会唱歌的人都突然间发现，哎，自己开窍了，会唱歌了。稍事休息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Smart 耀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第三届华人春天艺术节，立意传统之美，国际闪耀。荟萃十六部原创佳作，4月开始，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详情咨询400-635-3355。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路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装修买家电真是累啊，四九城里腿都跑断了。 去国美啊，即日起到4月8号，国美春季家装节强势来袭，千款新品低价尝鲜，大牌空调一降到底。 买家电来国美，让您畅快购物，安心到家。 阿尔当山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好多人，好多事儿，在陪伴，在退场。欢迎简弘毅。 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 18:05，路上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周末呢，想要去看一个音乐会，想要去看一个现场，但是没有时间，没有条件，没有关系。各位，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在这个 Live House 当中呢，你可以满足所有的你自己的喜好。当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也欢迎各位点歌。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今天直播间当中一共有3位，各位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千纯。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千纯一直在说今天会做一个和音天使，和到哪里去了？前一个小时都没有 和。 稍后好好的和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演唱这首作品是你很喜欢的哈。 对。 这首一定要合一下了， 因为 是唱给女人的歌， 对是，而且这首歌的这个原唱我也很喜欢，陈淑桦嘛。陈淑桦是我觉得在香港流行乐坛最有女人味的一个女歌手。 不要紧张，不就一会儿要跟专业歌手唱歌了吗？ 真的好害怕，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你在节目当中不是通常话筒一开就开始唱了吗？ 没有人看我，没有摄像机啊。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围观一下，看一下他这个紧张程度。你千万不要把简弘毅带跑掉了哦。 不会，人家是专业的好吗？ 这首歌曲《问》送给大家，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全程一起跟着唱。 唱给女人的歌， 哇哦！我前面要有一个按钮的话，我就立马按一下。 一定要转过身，对， 你是为他还是为我？ 一定要问一下简弘毅，为什么非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和声？很奇怪。 哎，配合的不好吗？没有好好的配合，是不是？ 但是讲真啊，我觉得因为他的出现反而会有了一种画面感。 对对对、嗯、感觉是两个人在沟通。 对 对对对， 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去。 是、嗯、 所以你怎么样点评这位号称最会唱歌的女 DJ？ 他曾经点评过 啊，真的、啊、 他还可以，对不对、啊、 是可以的，没有走音，也没有 部分咬字再改一改就完了， 都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他其实还可以的，可以出唱片的。 你看 那你会为他做歌吗？ 当然 会。对，他已经跟我说了一年了。 一定是账还没有打到你的这个账户上。所以你刚才在合唱的时候你自己紧张吗？ 我不紧张啊，但是我没想到他会不唱让我唱，你看他那么绅士。 对， 但其实不要那么绅士、你就唱就好了。 是这样，我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唱一段。 啊， 对，其实你唱的时候我是有认真听的，我会被你带进去 啊。真的、啊、 一个女人唱问的时候跟一个男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差别在哪？ 走心了吗？ 你走了一点点。 哎，真的很专业，真的是走了一点点而已。 走了一点点，但是也有点顾虑。对、嗯、你在担心我就是到底唱不唱。 对对 对, 对，会有一些分心。 哎，但我比较好奇是这首歌曲你说男人跟女人唱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别。 对， 差别体现在哪里？ 女人好像是在唱自己嘛、 嗯、 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就会自己自怜，他会觉得自己可能会很可怜或什么的。男人唱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想给这个女人安慰。 嗯， 对，他可能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需要一个拥抱，或者是需要一个安全感。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好像简弘毅翻唱作品当中女人的歌曲是比较多的。 对，他翻唱大部分都是女生的作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才可以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啊。 对，答对了。其实还有一个私心了，就是很多好听的歌我自己喜欢，但是去 KTV 唱的时候那个 key 啊，那个调都不太适合男生唱。对，然后我唱完之后呢，我去 KTV 就可以点自己的这个版本，然后唱起来就很轻松。 所以你唱的歌曲都是一定是你自己很喜欢的作品。 对对，一定是喜欢的。对、 你唱了很多的情歌，你是一个很爱唱情歌的男生。 我就是以前啊，在没有火山音之前，我其实就是一直在唱情歌，啊，唱了很多年。然后就别人说，哎呀，你的风格很单调，就是全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想变化，然后就 走火山音的道路。 对对对，然后就很多风格，然后后来最后发现其实都不是我自己了，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去改变自己，因为他不是最了解你的人，他只是站在他的一个对你的了解上去给你做判断。 嗯、哎，千纯，你会不会好奇一个男生总爱唱情歌，他自己的情史会不会非常的丰富？ 毫无疑问呢、啊，我为什么要好奇？ 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唱情歌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自己的经历结合进来，然后你会有很多很丰富的情史？ 首先我觉得一个会弹吉他会唱歌的男生长得也高大帅气，就 招女生喜欢。 对，周围不可能没有女生，对不对？然后读中学、高中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肯定是有了、 啊、 但现在没有。上学的时候肯定是有，在学校就是确实是会有女生喜欢了，这个很正常。 对啊、 嗯、对，但是其实你说这种情史还真是不多。对， 他隐藏得很好。 你说好好的我们一个现场演唱的节目怎么又变成了一个现场的相亲节目了？ 还是你说的，还是你开说的。 还是主要是靠天赋。 又靠天赋。你看你就没有这样的一技之长，对不对？ 对，还真的是非常的羡慕、 所以 自己情史非常的枯燥。非常的单调。 要我拆穿你吗？ 刚才说到简弘毅有很多很多的情歌哈，包括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对，就是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有经典歌曲的歌名。 嗯， 对，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很伤感的故事，他把这些歌名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是总觉得这个歌名好像还有下半句。 对， 嗯， 就是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又能怎样呢？ 嗯， 有一种无奈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就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你也可以听一听哪一些歌名是你能够听得出来的。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哈，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不要走开，真的是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马上演唱这首歌曲。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厉害了，太多的情歌的歌名，吻别，我恨我痴心，一个人的天长地久，再回首，当爱已成往事等等，这些情歌都是你唱过的吗？ 也没有全部唱过，但 是为了写这个词， 都会唱了，都会唱，对，对。 哎，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印象最深的一首情歌？这首情歌是真的陪伴你很长一段时间。 小幸运。 就是情歌。 就叫情歌。 对， 是梁静茹的那首。 对对对。这首歌从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刚出来那首歌，看那个 MV 的时候，我就看哭了。 哦，你看 MV 的时候看哭了？ 对对对，就是他里面也是讲一个很青涩的一个像初恋吧，然后就看哭了。 应该是契合了你当下的心情吧？ 我其实当时也没有这种感，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就能看哭，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所以这首歌曲你听歌的时候没有哭，是看 MV 以后然后哭的。 对，我听这首歌就是在看 MV 是 同时 的，对、然后就哭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唱一下这首歌，然后后来过了好几年我试过唱，但是感觉好像唱不太好，对，然后就去年的话就重新再试了一下，哎，感觉还不错。 哎，为什么突然就唱好了？ 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有的时候那样一首歌曲真的是你特别有画面感，你特别有共情的这样一首歌，让自己去演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总是很难进入进去。 我觉得唱不好是因为有些歌它适合我唱，有些歌它的音域啊各方面不适合我唱，或者说我的技巧还不够。 我泼一泼冷水吧，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唱的不够好。 对呀、就是嘛，要练。 就是因为很多录音的方法也不太懂啊、对，后来这么多年磨练过来之后再唱的话，肯定是会更多的方法嘛。其实音乐是需要学习的，并不是说完全靠天赋，虽然天赋占了99%，但是那1%很重要。 所以你说有些人说我天生会唱歌，他只是他天生唱歌不走调。然后唱歌本身是好听的， 就是你一个业余的角度去看和专业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专业它是有工业要求的，工业标准的，对、对，一定要达到那个要求。就是可能我之前就只是说我天天在外面唱歌，我觉得自己也唱得很好，但是真正要把它做一个作品拿出来让大家听，这样是有差距的。对。 后来工业技术这个先进了，设备也是更新了。 其实我说的这个工业要求是自己唱的要求。 对。 其实跟设备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这是到你去年的时候你才唱这首歌曲觉得说 OK 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一个跑场歌手和专业歌手、录音棚歌手的区别。 对对对，是的。 你在说谁是跑场歌手？ 我以前是跑场歌手。 哎，很会接话。 真的，我上大学唱了4年，大学每天晚上四个场子最多的时候，对，就跑来跑去的，还真的是跑的，没有赚多少钱，但是真的是跑场，背着吉他唱完之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但是那个时候应该很乐在其中吧？ 对对，特别 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很享受，就是觉得首先是觉得有学习的机会，有锻炼嘛，在大家面前表演，再一个又能赚一些生活费，反正比一般的同学是有钱一点了，对，然后。但是我自己是很有规划的一个人，我就是觉得我大学4年要这样唱，然后毕业了我肯定就不唱了。对，然后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就来到涂老师的工作室，然后刚开始其实也没有任何收入，我也想出去赚钱，然后我就跑到后海，然后我去试了一个场，然后我进去一唱，那个老板说好你来上班吧，然后。 就酒吧哈、 对，他当天晚上给了我200块钱，然后他说反正就每天200块钱你就来吧。 高兴坏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没去。 为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为了赚这200块钱，我就不要来北京了。我既然来了，我再穷，我也不会去后来再去唱，那跟我在长沙的生活没有区别。我要来过来学习的。我觉得再继续在那个地方唱歌，已经无法让我学习了。对， 明白。 很坚定的一个人，只有这样坚定的时候，你才会慢慢慢慢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嘛。 所以你反而觉得那个时候唱情歌，你反而唱不出来那个你想要的感觉， 唱不出来。 但是慢慢经过学习，经过更多的锻炼，反而能够唱出你现在想要的感觉了。 对对对。 好，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情歌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去年开始渐入佳境的这首情歌送给大家。 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

错过。越想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 他的翻唱作品似乎总能更加戳中你我，以至于一段时间大家总以为他是翻唱界的小幸运。 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然而出生在音乐世家的他，13岁就开始创作。如果你曾经忽略他的作品，去回听，你会真的给他音乐上好口碑。他是简弘毅。 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 成长的路上，有人越来越年轻，有人却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 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岁。有一次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再一回我后退，想又翻几页心碎。心碎就心碎，你是我的 974 Live Show。今晚我们跟随简弘毅的歌声，去寻找自己心里柔软的过。半梦半醒，忽然之间，好多人，好多事儿，在陪伴，在退场。欢迎简弘毅。 我一路走走停停看看，我半梦半醒，忽然之间，怀念你左手在我右手边。习惯你的头发带着茉莉的香甜。 时间总是过去的太快，转眼已经来到了18:37，974 W 秀，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最后一节歌曲了，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我是泽华。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高颜值三人组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以前很少会说自己高颜值，因为今天这个嘉宾实在是太会自夸了，所以变得会自夸。 传染你是吗？ 各位好，我是泽华。 大家好，我是千纯。 嘿、hey,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应该加一个天生会唱歌没有办法太有天赋的简弘毅。前面唱了一个半小时的作品了，接下来呢还剩下最后三首歌曲。 对， 听了前面简弘毅的歌曲之后，如果各位你发现你之前很多歌曲没有听过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创作其实非常的有才华。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欠了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嗯， 所以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听完你的翻唱再去听你之前的作品之后觉得哎，你之前作品真的很好，反而给你更多的好口碑。 还挺多的，还挺多的。哎，就是翻唱这个就是好处就在这里，就是大家听了翻唱之后会肯定会去翻别的歌听嘛。 对， 别的歌一听哎，还是原来不只是翻唱。对， 这个人自己写歌也还可以。 哎，对，还可以的。 哦，真的，这是种办法。 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做口碑 啊。对，口碑其实就是相当于我跟我的这些听众之间的一个默契吧。 啊， 就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我在唱什么。对，嗯， 那现场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好。 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曲好听的话，记得给这首歌曲以及给974 Live Show 一个好口碑，一个好评哦。 鲜花把它给紧紧包围，生于过了头也是一种罪，怎么推如果贡献达不到 到里程碑，难道要什么装作人生鼎沸？看路碑，你看得到，只是自己有多美，字字配不配，主观的可悲。结尾好像一辈子是转世的傀儡，只追求口碑，只想看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缘皆无悔。谢谢你赞美，让我更有自信去挑战眼泪。坚强的可贵，什么人才会给自己立下无字碑？是否太有为，写不下真伪？世界好像缺少了本质的纯粹，怕光阴流逝让一切都作废，只追求口碑，只想听你听我的歌入睡。什么是口碑？是每次都让人无怨也无悔。谢谢你曾心去挑战眼泪，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谢谢你赞美，让我蜕变得更加接近完美。无形的伴随，最坚强的可贵。 口碑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的话，这口碑是很重要的。当然口碑也是一步一步的累积起来的。如果你之前好像听简弘毅的作品比较少的话，希望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让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简弘毅。 而且我们确实听了很多的歌曲哈， 确实是会给他一个好口碑的。 对， 我身边很多朋友刚才在听节目的时候，在广告间隙都在给我发微信说，哎，他唱歌太好听了，他是谁？他就是简弘毅。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两个小时你没有听够的话，各位最近会有演唱会是不是？ 哦，对，4月28号在北京，对对，会有我的首场， 首场， 对，第一次可以， 第一次在北京是吗？ 对对对， 哦，这次会带多少作品？ 会有差不多20首左右的歌吧，现场会有， 然后自己的歌跟翻唱会有一个比例的耶。 翻唱可能 少一些， 对， 主要是 也有5-6首翻唱，对。 就是16年的第一张作品《树先生》和第二张作品《柔软的国》。 对， 这两 差不多是这些歌，对。 当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一个即兴点歌，好不好？ 好，即兴点歌。 简弘毅太会唱歌了，他自己也说自己要目标是唱10000首作品。 对，我觉得唱歌对他来说是小事情吧。 大事情。 吃饭， 吃饭还不是小事情。 开始紧张了，知道我们要点歌了。 随便点都 OK 是不是？ 点吧，随便。 只要会唱的， 只要我会唱就行。 妈呀，你要点哪一首？ 我先点一个，现在很红的那首《说散就散》。 啊， 好，我试一下啊， 唱几句就好哈。 抱一抱，就当作从来没在一起。 哇哦。 很选这首歌，我记得。 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 可以了吗？ 可以了。 我以为会有一个副歌的部分起。 就两句吗？你刚才说他已经多唱了两句。 好，这第一首歌哈，下面另外一首呢，也是最近很受欢迎的，也是影视作品，好像你很喜欢的。 哦，我唱过这首歌。 体面。 体面。 啊，你唱过体面？那你唱吧，我 没有，我在他我在他节目里面唱过，对。 一起合唱嘛，也唱两句就好哈。 好。 体面，我都不记得歌词。 余文文的原唱，来。 我跟着他唱就好了吧。哇，他好厉害，歌词都记得。 我直接从中间唱吧， 直接唱副歌好了。 他的世界轰轰烈烈，没有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我爱你不后悔，也转从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哇，太好听了，好过瘾啊，这个游戏 真的很专业。 继续，魔鬼中的天使， 你让人家休息一下吧。 而且真的都不用想，哎， 对，他很厉害， 因为都是我唱过的歌呀。 他弹琴不看琴，然后唱歌不用记歌词。 他意思能不能点一下他没有唱过的歌？ 你有本事你来点。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给我伤心的故事，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给我伤心的故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我觉得今天就是你四月二十八号演唱会的一次小型的彩排，你值回票价嘞，就在那天不去现场。 我一定会去现场支持的。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听完我们两个小时直播之后也很想去。如果想要去支持的话，可以关注你的新浪微博。 都可以，就是我的公众号简约 FM， 我的微博都可以。 这个简约 FM 是每天会有一定一段时间会有一首翻唱， 每天晚上 10点06分 啊，这是很准确。对， 每天都会有一首作品， 每天都会有一首。 哎，你的生日是10月6号吗？ 对 对 对， 哇，快到了。 所以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吧。 对，每天晚上一首翻唱的歌曲。 稍后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将会送给各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做一下准备，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也可以进来。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退场嘉宾。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